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力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啊，继续嘅加入嘅。咁呢个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咧华兹咧啊，而家终于咧系食了咩镬？佢话咧系将咧一啲媒体人啊，呢个大西洋月刊啊，呢个总编辑咧啊，佢个名叫高拔，就无端端唔知点解神推鬼拱咧，将佢入咗国安高层嘅战情群组。嗱，虽然唔系 WhatsApp， 但系 Signal 啊 ，Signal 咧系加密嘅，即系呢个网络世界其实咧最终如果啊。白宫或者美国的敌对势力针对他的 signal 去入侵，你估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安全呢？在这个 signal 的群组里面讨论轰炸也门这个胡塞恐怖组织的作战计划。现在呢华兹呢就说对这件事负有全部责任，承诺是会彻查。但是为什么群组多了这个名字呢？就仍然是说不清楚。这件事就是这样的。3月13号呢就是华兹就话将大西洋月刊总编辑这个高拔呢拉咗入去 Signal 群组。这个群组里面仲有副总统范斯、国防部长海格斯等十几个美国高层官员。在这个群组里面呢高谈阔论，公然呢是讨论空袭也门恐怖组织的作战计划。咁当然呢就这个高拔呢入咗去呢他就冇话叛国嘅，佢喺度睇，我谂佢初初以为啊系啲人恶搞整蛊，你知啦，我哋啲手提电话成日都无端端嘅，哇百几二百人啊，突然间咧有一啲啊叫你投资啊或者讨论买股票嗰啲莫名其妙嘅人拉你入群嘅，咁你入咗群之后，你发现世事唔对，你可以褪嘅，咁我谂高拔嗰日都莫名其妙，啊无啦啦俾人拉咗入 Signal 嘅群，竟然咧系范斯啊海格斯。知啊，咁哇粒粒巨星，咁系真定假咧？吓咁佢身为一个记者出身，梗系喺里边潜伏睇住先啦。哇，讲到喂十月啊三月几多几多号啊六月六号啊六点钟断肠时，八月十五萨达子嗰日喐手啦，咁佢咧就为咗想知真伪咧就唔出声，点知咧嗰日真系啊系美国咧系喐手炸呢个也门嘅恐怖组织。佢先知道係真嗱，咁呢个咧都系一个负责任嘅美国公民嚟嘅，佢唔会将呢啲嘢咧系周爆，亦都冇将呢个计划咧系私下话俾啊呢啲咩巴勒斯坦啊或者外国势力。如果佢系一个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啊嘅一个左翼咧，咁啊真系大镬啦！嗱，虽然咧大西洋早月刊咧都唔系话一个咧保守啊或者右翼啊一个杂志。姿态咧，佢呢个好彩，呢个总编辑系知分寸。但系而家咧，就欧洲嘅盟国咧，就纷纷要问责。佢话你而家你美国啊，你白宫群英，你呢班人啊，系咁儿戏吓，信唔信得过咧？到底真系要打仗嘅时候？咁所以而家呢单嘢咧，就变咗针对 Donald Trump 啊，佢嗰个执政同埋嗰个诚信嘅一场嘅围攻。而阿 Trump 咧，就对此咧就矢口话不知情，就系话唔系啊。其实那场的行动很成功啊，而其他范斯那些就有少少细路仔了，即好像中学生，切泄漏了给你大西洋月刊又怎样啫？那份这样的杂志有人看咩？嗱，关键就是不是说那份杂志有没有人看的问题啊，是这份杂志的总编辑他个人啊无端端被你拉了入群啊，是吧？他如果知道了他不在大西洋月刊那里刊登去发表咧，佢静静鸡打个电话话俾中国嘅军方听啊，你先系大镬。所以咧，完全咧系错咗重心。而马斯克咧亦都加把口入嚟，话呢啲咁嘅发毛嘅杂志边有人睇啊？系嘛？呢啲就算话俾你听啊，我杀咗个老婆啊，条尸啊藏喺边，我话俾你听，呢个世界系最安全嘅地方，最安全嘅人咪话俾大西洋月安嘅老总听咯。即系呢啲反应咧系咁儿戏，同埋咧系咁唔成熟咧。就先至系成件事嘅前后咧，先至会令人谂起，即系话欧洲嘅盟友啦，就觉得 Donald Trump 是否可靠，系咪啊，白生？ 系啊，呢次嘅事件咧就继续发酵啦，真系讲你都唔信，以为咧咁虾碌嘅事件只会发生喺我哋平时咧生活上边，即系唔觉意拉咗个朋友入去嗰啲即系食饭群啊，或者系一啲公事嘅群组啊，咁呢啲都会发生过嘅。咁但系牵涉到国防咧，估唔到咧都咁求其，因为计呢个 Donald Trump 话呢啲系指大西洋可能讲大话，或者系摆出一个咧。态度仲话佢咧冇人睇之外之后咧，呢、这个总编咧就继续发放一啲截图出嚟。咁呢啲截图里边咧，嗱，大家睇睇啦。咁啊都好清楚里边嘅内容啦。譬如话1215即系个时间 ET 啦，咁啊即系代表美东嘅时间啦。就 F18 launch， 即系话 F18 嘅舰载攻击机咧就升空啦。咁跟住1345，咁就开始呢、这个 Strike Wingo State Stars， 即系开始袭击啦。咁跟住咧就係、是、跟住講 strike drones launch， 即係講無人機啊，仲標埋型號 MQ9。好啦，去到1410嘅時間，更加多嘅 F18 launch， 即係第二個打擊群啦。跟住14:15嗰啲無人機已經 on target 啦。跟住第15:36呢個第二波嘅 F18 咧就再攻擊，咁同埋咧。第一波嘅 Sea Base 嘅 Tomahawk， 即係嗰個巡航導彈咧，亦都係發射 launch。嗱，我點解咁詳細咁講咧？因為據軍事分析認為咧，如果你裏邊個群組裏邊巨細無遺，將嗰啲攻擊嘅型號、時間，甚至嗰個第幾波嘅次序咧，全部咁樣泄露出去咧，其實如果呢個總編唔係總編，或者佢係間諜，或者係佢將呢啲資料去泄露出去咧，可能對於軍方嚟講係一個災難，對於前線嘅呢啲機師同埋作戰部隊咧，可能會全軍覆沒。嗱，當然今次冇出現到咁嘅情況啦。咁啊，因為呢個編輯咧都係擲心人口啊，同埋咧冇喺第一時間將呢啲嘢咧放喺 Facebook 啊或者嗰啲 Twitter 嘅群組上邊。咁但係無論如何，今次咧除咗呢啲咁嘅巨細無遺嘅襲擊資料之外，仲好似泄漏咗其中一個呢啲嘅 CIA 嘅人員啊嘅名字，咁啊好離譜啊咁樣嘅事件。其實今次一定要撤，其實如果根據正常，冇好講政府國防，就算公司咧都一定要徹查，究竟係邊個拉咗呢個人入去呢個息怒嘅群組裏面。咁啊，當然可能如果牽涉到重要人物啊，譬如話嗰個華茲啊，或者係海格斯啊依啲咧，咁可能真係要引咎辭職都要，係咪？ 嗱呢個咧根據阿華茲自己講啊，佢話佢唔識得啊呢個大西洋月刊嘅總編輯啊高拔噶噃，佢話佢根本唔會同佢傳信息，佢從來唔喺佢手提電話裏邊嘅通訊錄。嗱，如果係咁咧？就奇怪啦，因为根据那个记录咧，就系华兹你将佢拉入去，但如果你话你完全唔识佢，佢个名字、佢个电话都唔喺你个通讯录里边，咁点解佢会入咗你个群组咧？嗱，呢个就唔系摆乌龙，又甚至唔关华兹嘅事，而系咧系到底边个将嗰个名字加咗入去，加入个群组嘅，如果唔系群组里边嘅任何人，即系一间房里边明明有五个人。系嘛？晚咪夜晚喺度食紧饭，食完饭之后咧，佢哋就走咗，然后发现咧个房里边个套房啊，里边个洗手间有条尸体，嗰、那个尸体咧，梗系发现咧系啱啱死亡咧，系大约系三个钟，死亡时间系黄昏，咁啊杀人凶手梗系喺间房里边食饭嗰五个里边其中之一噶啦，咁而家五个都证实话唔系，那个摄录机里边咧由头到尾啊，讲你五个人入嚟咧。食饭啦，食完饭就走人，冇人入过去嗰、那个呢、个饭厅嘅嗰个套房嗰个洗手间喎。咁啊，边个杀嘅咧？嗰条尸系边个摆喺树嘅咧？嗱，呢个咧就系一个侦探片啊，系要揾出个答案。如果系咁咧，就仲大镬。即系话咧，呢班人个手机唔系话群组啊，包括华兹嘅手机有黑客入咗去。呢、这个黑客咧，或者咧系佢里边咧有故障等等咧，就将。阿猫阿狗一个大西洋月刊个名咧，加咗入去。呢、这个人咧个机主系真嘅，唔系假嘅，系咪？即系话，如果我同你阿白伟聪喺度讲紧啊呢个风云谷，系咪？突然间我同你个电话个 number 咧系加咗入去啊！呢、这个北京中南海啊， 是六个常委里面他们用个华为的群组里面有个名叫做鲍伟聪。然后呢他们在这里个常委啊个六个常委在这里倾紧啊是应该几时解放台湾哪一日应该武力行动。啊、然后、啊、第二个群组呢就是中央军委、啊、包括两个副主席和空军、啊、海军的部队。他们那个华为啊那个高等解、啊、机密的群组又有我陶杰的名字进去。喂不是我入的、啊啊、但是那个 number 是真的、啊。他们就不知道哪个拉入去那我和你是不是杀身之祸呢、啊、杀身之祸不紧要是哪个将啊！呢两条友个名系摆咗入去一个政治局常委嘅华为嘅群组，同埋一个中央军委嘅群组啊！嗱、啊，我咁讲咧，我系乱咁天马行空嘅啫。举个例系嘛，啊，即系咧要拜一拜神啊，系嘛，拜一拜啊！吓、啊，周围四周啲神明咧，唔好走嚟搞我，我唔系有心冒犯嘅，知唔知啊？啊，呢、這个举例，你话系咪好大镬咧？系嘛，又几时解放台湾？几时喐手？系用几多只渔船？是怎样违法，跟住下一步就怎样向这个、啊、台湾中央山脉、啊、里面那些山窿、啊啊、里面的导弹、啊、发射这个呢、啊、无人机的军击。原来我同你全部知道晒、啊。哇咁你话死唔死啊，是不是要彻查，是不是一个大漏洞啊，啱唔啱啊，他华之话他的通讯录上面呢、啊、他本来是有一个叫助理的电话号码。嗱，呢个助理嘅电话号码莫名其妙就变咗高拔个号码，系咪？ 系， 系嘛？嗱，呢个助理嘅号码点解会嗰个电话会突然间神秘啊？系转咗名嘅咧？嗱，呢个先系彻查，呢个第一。第二就既然系咁，点解你 Donald Trump 下边成班马仔会竟然会用 signal 咧？嗱，呢个系第二层，系咪啊？嗱，所以你话喂，成日都话人工智能啊，而家呢个世界越嚟越进步噶。啊！呢、這个科学昌明啊！啊，我哋而家入咗呢个人工智能 AI 时代，系唔应该翻翻去啊！唔好怀旧啊！咁你而家咪死咯！啊！呢、這个双重嘅疑团咧，吓、啊、其实第二个就唔系疑团嚟嘅，就是、你 Donald Trump 放任手下啲马仔咧，系咁样为所欲为，而成班人咧就好似中学生咧，大家喺度开会啊，学生会喺度开会。整个群组啊，下下个礼拜日去大屿山 camping 啊，边个负责买炭，边个负责搬帐幕，边个负责去 call 女，系咪仲要 call 女噶嘛？唔 call 女，你走去 camping 做乜嘢咧？吓，边个负责咧？系搞音响，吓里边咧系唱卡拉 OK 系嘛？边个负责食物？喂，成个群组而家你问题，你唔系中学生噶嘛？啱唔啱啊？所以 Donald Trump 呢个态度咧系非常之傲慢。呢啲字節係唔啱咯，雖然都話 Donald Trump 而家治國嘅大方向係啱嘅，尤其係國內啊產呢個左膠，但係啲細節嚟講咧，如果你咁癲得咁混純咧，係會令到盟國啊北，尤其係北約咧係會質疑嘅，係咪咧？而白宮嘅女發言人咧，面對全國記者係凌厲嘅質詢，喺記者會度就講出兩點。佢第一，你哋要以結果為目標，你唔好咧追究成個過程咧洩漏咗乜嘢。今次啊 ，Donald Trump 領導嘅呢一個團隊咧，係對也門啊嘅恐怖組織啊發動非常之成功嘅攻擊，係超過100口嘅空中軍擊咧，係。殺死咗咧！啊，呢個恐怖組織嘅好多個頭目，佢話以前啊，拜登你睇下四年嘅任內，佢撤出阿富汗咧，係撤出得咁差，係導致咧超過十個係美國嘅軍事人員嘅死亡。佢話第二，佢洩漏出嚟嘅咧就唔係話詳細嘅啊每一步啊嘅行動，而只不過係一個戰略嚇，你哋咧唔好喺度吹毛求疵，係嘛？佢話當嗰啲記者咧就問。会不会有人被炒？他就说 Donald Trump 已经讲了，他对整个内阁呢就很有信心。女发言人呢也都补充，至于为什么在这个 Signal 的群组出了事，就已经由这个电子 AI 科技天才马一龙的部门呢去追究。到底为什么这么神秘，多了个名字加了上去。目前为止呢，就 Donald Trump 咧，系仍然咧个立场非常之强硬，亦都咧系好有信心嘅。 嗱，泄密咧当然系要揾人负责任啦，但系今次系仲牵涉一个诚信嘅问题，因为据呢位高拔所讲咧，其实拉佢入群组咧，正正系华资，但系华资又否认识佢，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就口同鼻拗。 咁但係無論如何，喺開始嘅時候，頭24小時呢， Donald Trump 包括佢嘅團隊呢都係否認歧視嘅，而且佢仲會嘲笑呢個主編呢，呢個高拔呢，同埋披露嘅消息呢係可能係黑客闖入啦，又或者通過一啲犯罪手段先得到呢啲咁嘅國防部嘅機密消息，咁唔肯直接去承認錯誤。咁如果阿華茲真係是他拉高拔入去而他又否认呢，那这个就牵涉个诚信。那他落台似乎呢就无可避免，因为他正正去负责国家的安全。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讽刺的笑话咯。 那正常来讲，国会应该就这件事呢开聆讯会。聆讯会就召华茲上来，同埋召高拔。现在呢话问高拔这个高拔你说喂，华茲话不识你，你到底是识他还是不识他？嗱，如果華茲講大話，話我唔識高拔，高拔可以即刻踢爆。我點啊點啊話唔識高拔啊？啊點話唔識我高拔啊？喂，我大佬，我識佢廿年嘅喎，嚇仲係中學同學喎。個對上一次喺三年前同佢打過歌符嘅喎，係嘛？佢收尾咧，佢跟咗 Donald Trump 咧，我同佢割席喎，我此與為伍喎，嚇扮唔識啊！嗱，高拔可以咁講嘅，但高拔而家未出聲，之但係好啦。嗱，而家口同鼻拗呢啲咧，證實咧係唔難，所以而家高拔本身佢就冇乜點講嘢。嗱，而家由頭到尾咧就係華茲啊嚇呢啲咧就喺度講嘢，同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啊，仲有中情局局長嚇，亦都咧喺參議院聽證會咧就被追問呢件事，兩個人就宣稱嚇羣組分享嘅資訊咧就唔係機密。如果不是机密呢，咁点喂大佬，你呢个轰炸也门啊，呢啲呢咁实际嘅一步步啊，呢、這个唔止系故事大纲啊，亦系剧本啊，唔止系剧本啊，直情系埋位拍摄嘅叫分镜剧本啊，系咪啊，讲到咁详细啊，系咪点会唔系机密呢，系咪咁民主党呢梗系呱呱嘈啦，系咪咁呢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喺度質疑作戰計劃攻擊目標部署嘅武器同埋攻擊順序已經爆曬出嚟，點會唔係機密呢，係嘛？咁啊，就叫民主黨嘅參議員班納特就話唔好侮辱美國人嘅智商啦。咁呢個咧確實係嘅。如果你話疏忽咧，你就要認，你就唔好話嘿嗰份雜誌今日發毛係冇人睇嘅，你唔可以借呢件事走去羞辱呢份《大西洋月刊》嘅總編輯，係嘛？呢、这個成件事嘅重心唔係佢本雜誌有冇人睇 ，Donald Trump 就以為佢知道咗，佢咪攞獨家消息喺個月刊嗰度登出嚟又博銷量，唔係咁啊！佢登出嚟你仲唔驚啊？嚇佢登唔登出嚟你先驚啊！而家中情局應該即刻 call 阿高拔啊，然後禁閉三日啊，係叫佢除曬衫消毒啊，然後起佢30年啊，佢嗰個私人嘅嗰個通訊啊，識有冇最近有冇去過大陸啊，係嘛？或者佢嘅社交圈裏面識唔識得一啲咧大陸嘅女子啊，係靚留學嗰啲靚嘅女生啊，諸如此類啊，仲有識唔識得咧俄國人啊？呢個咧係一個堅壁清野嘅大審查，但係總嘅嚟講。啊、就是这个态度的问题。啊、这些呢就是细节暴露出来的危机呢其实都挺深重。因为呢你那个精神状态啊，你那个心理是不是稳定啊，你那个永远呢是不认错啊，这些这样小事你认错就没问题。而且最弊就是口口声声他那时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咪试过咪话用俾人用手提电话同埋用个私人电脑啊去讨论白宫内阁嘅事嘅系嘛？曾经同个后来做个国关安全事务顾问啊呢个苏利文有一个对话嘅系嘛？啊呢个咧希拉里咧曾经啊就好似半开玩笑同苏利文咧喺度讲，有人话喎我哋咧啊将台湾交翻俾中共嚟到咧系交换啊嗰个国债啊。系咪啊？呢个美国中共买国美国嗰啲债券一笔勾销，苏利文话 ：，is an interesting idea， 系一个咧系几得意嘅，系一个主意啊。咁当然咧，苏利文呢啲系讲笑，系咪啊？但系咧，将呢件事咧就曾经被国会里边嘅共和党啊 Donald Trump 嗰度攞嚟话佢系泄密。咁而家调转头，你而家系咁系嘛？咁嗱，而家但系种种嘅迹象，你睇到咧系反常嘅。整个美国高层的、那个管治的风格呢是反常的。另外一单呢就是 副总统范斯整咗呢单嘢之后咧，吓不予理会，同个老婆咧3月28日就去边咧？去格陵兰，直踩格陵兰西北部嘅美国啊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去听取北极安全议题嘅简报。嗱，范斯今次去咧就冇人邀请嘅，格陵兰咧个地方政府冇邀请佢，丹麦亦都冇邀请。咁啊，不请自来打尖，就成为呢个代表团嘅团长。而 Donald Trump 咧，系咪受到啊美国啊嗰啲记者质疑嘅时候就话为咗国际安全保障，我哋需要格陵兰。We need Greenland. We need it, and we must have it. 我哋需要格陵兰，必须拥有。我唔想咁讲，但系咧，佢话 I don't want to say it, but we need Greenland. 我哋一定要去拥有。咁啊，范斯跟住话啦，好多国家威胁咧，系利用格陵兰嘅领土同埋水道嚟到威胁咧美国。呢个暗中咧系指咧中国有份威胁加拿大，威胁格陵兰人民。因此咧，我哋要当地咧系踩线了解。咁呢一场嘅访问咧，就已经咧系令到丹麦同埋格陵兰嘅政界咧系相当之愤怒。啊，咁咧呢个丹麦嘅总理咧就指责话呢个访问咧系对丹麦同埋格陵兰造成咧系令人无法接受嘅压力。呢个说话又夸张嘅，你到今时今日咧，起码咧美国系北约组织嘅领袖，北约组织领袖走嚟巡视格陵兰，有咩压力咧？如果嗰个系中国军方派嚟嘅嗰个代表团，就真系有压力啦。啊！呢啲说话亦都系有时有少少细路仔嘅，咁佢系班主任系咪？佢系班主任个课室吓喺里边入嚟啊，巡下你哋班人有冇交功课啊？啊，同埋啲风纪啊，系咪？是否咧系呢个合乎校规啊？系咪？同埋 check 下你哋里边边个懒啊？呢啲嘢呢个系正常嘅，系嘛？个问题就系咧，有啲名不正就言不顺。讲就讲私人行程，但其实一定唔系私人，因为国家嘅官方代表团点可能咧系一个私人嘅访问呢？何况格陵兰政府并无发出访问邀请。嗱，咁啊呢个咧就好奇怪啦。如果冇发出访问邀请嘅，佢哋成班人呢架飞机啊，系点样降落喺格陵兰嘅机场咧？ 呢、哦這 个嗱，点样样出入境啊？同埋揸咩护照啊？嗱，你话呢个呢啲官员嚟噶嘛？你话私人访问，私人访问咩？即系以美国公民身份访问啦，系咪？ 因为咧美 咁你可以唔俾佢入境噶嘛？系咪啊？ 嗱，因为点解？因为美军咧喺格陵兰咧系有基地嘅，咁所以佢出入咧就利用呢个美国嘅空军基地啦，亦都系有一啲北极嘅研究人员啦，咁喺嗰度设立一啲考察嘅基地，咁所以咧范斯咧就可以利用呢个去探访呢啲军方人员啦，同埋咧去话慰问啊，用呢个方式咧去进入呢个格陵兰啊，所以呢个系少少灰色地带。虽然咧格陵兰当局咧系冇邀请到，但系咧范斯都可以采用呢个咁嘅途径咧，去作为一种示威啦，又或者系向佢嘅老板咧去表忠啦嘅一啲行为咯。 嗯，而家所以呢个世界好多地方咧。而家是不正常的，包括无端端咧，韩国咧各地咧发生森林大火，其中咧或者一带嘅野火咧喺一个叫做庆尚南北道一带咧，就随住强风咧向东海岸咧系蔓延，已经咧有24人丧生，包括咧一架失事坠毁嘅消防直升机。嗱，无端端点会火烛啊？我哋曾经讲过啦，评论洛杉矶嗰场大火啊，我就觉得起事出咧系有可疑啦，系咪啊？风高物燥，只要咧呢啲敌对嘅势力啊，派一个间谍啊入去喺呢啲森林嗰度揸架车，只要咧你确定冇天眼或者冇 video cam， 系咪？然后咧点着啲火种掟入去，然后嗱嗱声走，放喺森林放火都系一种恐怖袭击嚟嘅。等于喺胡佛水坝嗰度咧，系掟两粒氰化钾入去，可以毒杀啊，系半个加州啊，同埋下游啊，吓嗰啲居民啊。嗱，呢啲恐怖袭击咧，唔等于话一定要放炸弹同埋揸架车喺嗰个市中心嗰度撞死人啊。呢啲全部咧都系不正常嘅嗰啲迹象。咁而家日本咧就声称，喺呢个九州嗰度咧，系部署射程可以咧系高达1000公里啊，吓嘅导弹，咁啊可以咧系直达咧呢个上海， 沖繩，甚至係台灣。嗱，呢啲咧就好似隱隱約約有一股勢力，或者各種嘅業力啊，係令到咧相關嘅國家咧係埋位佈陣啊擺陣，加埋台灣亦都係啦，將三名嘅中配咧係宣布驅逐出境。其中一個最串嗰個叫劉振亞咧，就已經搭飛機走人。另外嗰兩個咧，3月31號之前啊，亦都要咧強制離境。如果唔走咧，就會動用武力。咁呢個台灣總統賴清德聲稱啊，喺呢個挑戰啊啊國家安全嘅底線之下，冇言論自由。啊，呢個當然啦，佢哋嘅問題就係呢啲所謂嘅中配喺台灣做呢啲咁嘅直播，係話咧要咧係將五星紅旗插喺台灣。呢、这个当然唔淨係佢嘅言论自由，因为佢个直播係以中国13亿人呢係为一个观众嘅对象。呢啲直播呢係会挑起中国13亿人里面好多嗰啲呢好战分子或者激进嘅分子呢係更加喊打喊杀对台湾嘅仇恨，从而呢係形成对习近平政府啊一股民间嘅压力。你知啦，到时中国呢或者習咧可以話應中國人民啊近日對台灣台獨分子賴清德啊嘅越嚟越囂張嘅猖獗，堅決要求咧係我哋黨同埋國家咧係提早武力統一台灣。嗱，呢啲咧係可以喺度點緊火，啊喺度乾柴裏邊咧一樣嚇喺度，呢啲係一種咧春野火春吹不盡，春風吹又生，係一種點火嘅行為，唔係話啊。佢呢個直播，如果你話就係喺台灣境內，係對嗰2000多萬台灣人講，嚇呢啲直播嘅言論唔會超越進入大陸，喺大陸嘅民間發酵咧，呢個係佢嘅言論自由。但係佢個直播嘅對象完全係對大陸係嚟到博點擊，而大陸嗰啲人咧，你知而家風高物燥咧，係個精神係好多係處於一種極度亢奮嘅狀態，嘈起上嚟係嘛係可以咧。是形成一个呢是对台湾嗰个民间仇恨的兴奋，是从而是对中国呢是提早武统台湾形成一种压力的。这些全部都是畸形的现象，是吧？再加上这个李嘉诚长和的事件呢，最新现在就说不是特区政府呢是要跟他谈，谈什么啊？要谈你一早谈啦，如果你现在才懂得谈，你都要孭镬啦。好啦，呢个问题呢我哋呢留返呢下一集啦再从长计议。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会。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搵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是一个政治决定来的，我大胆地讲。 司纪贤现在这个这样教法呢，他是一个够落手这么辣的人，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因为呢他完全不提这一次暴动的 root cause， 相信呢国际间都很注视黎智英案和47人案是怎样判。 那我们那时预测到跟着发生的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不是先知，只不过是少少历史的经验和一种判断，就叫人呢就不要继续下去，见好就收，或者叫做 留有用之心。 留有用之心， 在某种程度上十步揽炒现在在实现。 我记得你一集突然间你很认真去反问，我不记得前面是什么，你是反问，你们现在是革命吗？ 是啊， 是革命早点出声啊。 你话定俾我知啊嘛，真系革命， 因为一定踩亲中共条尾，佢一定喐你。 嗯，因为喺佢嘅历史同埋佢嘅政权嘅历嘅经历里边，革命就 系 要 系啊，系佢垄断噶， 系啊， 啱唔啱啊？中共就系因为你去完烛光晚会。有礼貌，如秩序散场，又个个翻工，第二日佢先至俾你搞足二十年。你冇唔记得而家嗰两有香港嘅记者报纸都系收紧费嘅，$10一张系嘛？如果我冇记错，$10一张你有咩？你值咩钱啊？啊，你睇唔到文汇大公嗰啲乜通街系免费派嘅咧？你会唔会用$10一张又$10啊去买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啊？冇人噶嘛？点解你张报纸值$10咧？以前？就是你以前的生態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而家冇曬啊，係嘛？嗱，我在商言商，我係純粹係依個咧叫消費者嘅角度，冇曬嘅話，你點解值呢啲錢？所以咧，點解我十幾廿年咧，我係保持一個獨立性，我啲同呢啲人咧，佢哋唔會 friend 我，我亦都唔會同佢哋咧係飲飲食食就係咁解。哇！嗰陣時有一對嘅即係美國長老會嘅啊，好年輕嘅牧師過嚟教書做。做班主任，佢个名叫 Richard Rawlins， 短头发、白恤衫、打领呔，即系好似嗰啲摩门教。咁我哋嗰时细个咧，我哋分唔清美国佬咧，原来唔同嘅州，东部、西部都有唔同嘅款噶吓。咁咧，我记得佢教我哋啲英文啊，咁样咧系讲到特别就住我哋嚟讲啊，哇！我第一次上堂，原来听懂晒啲英文系好开心，因为咧佢俾咗信心啊俾我哋，系嘛？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和涛生爆Sir的 Patre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才可以看着涛生和爆Sir分别不同的专属内容。未来的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涛生所说，就算在黑暗之中，我们仍要怀着一点的乐观，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的前路。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